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十八集，橙子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好，爬行动物要咬人了。他挣扎着用力推了龙三，偏头躲开他渐渐逼近的唇。 不要！ 橙子惊慌地叫道。龙三猛地闭上了眼睛，低下头，把他柔软的头发抵在橙子的腰窝，强抑着深呼吸了一下，手臂一用力，撑离了橙子的身体，径直走进浴室，一把甩上门，然后里面传来扑通一声水响。橙子知道他变成鱼跳进浴桶里去了。橙子坐起来，摸摸发烫的脸颊，嘟囔道， 这条鱼搞什么鬼啊。 当他无意识地看了一下表时，发现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，不由得惊跳起来。 糟了，下午没去上班，也没有请假。 哎呀，要按旷工论处了。哦，我的薪水啊。 痛苦地抓头发。门铃忽然响了，他不由清洗了一下，以为是小修回来了，扑过去就开了门，倒吸一口冷气。 易主管， 他好后悔没有先从猫眼里面看一下，这会儿开了门是不可能再关上假装自己不在家了。如果浴室里的梨突然走了出来，更有甚者恶习复发，光着身子走出来，无法想象世界末日啊。奕晨瞥了一眼他略显惊慌的神色。 怎么，不欢迎吗？ 哦，不不不，欢迎的，请进。 橙子嘴里说着，却根本没有让路的意思。他多希望奕晨说完这话就走啊。奕晨愉快地接受他字面的意思，完全无视他不情愿的表情，用肩膀挤开橙子的阻拦，走了进去。目光在屋子里面随意游了一圈，落在水族箱上。 哦，新买的水族箱很漂亮啊。 是很漂亮。 橙子咬着牙，价钱也很漂亮。 是给小可买的吧？你对她真是太好了，把她交给你我算是放心了。 玻璃缸那边，小可趴在壁上，眼巴巴地望着水族箱，一脸委屈。 易主管，我今天下午有事没有去上班，也忘了请假了，对不起啊。 道歉有诚意的话，说不定会手下留情的。 没什么，反正也已经按照旷工报上去了。 他轻松地回答。 对了， 橙子捏拳，他像是忽然想起什么。 你的恐怖宠物病好了吗？ 啊，哦，好了好了。 他在哪儿呢？让我看看吧。 啊，他出去散步了。 心虚地瞄向浴室的门，里面毫无动静。奕晨顺着他的目光朝浴室望去，嘴里噙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。橙子见他久久盯着浴室的门不动，头上飙出一滴冷汗。奕晨收回目光，落在橙子脸上，嘲讽地笑了一笑。 他出去散步，不要吓到小朋友啊。 橙子说不出话来，奕晨的目光冷漠、陌生、犀利，毫不留情地看破他的小九九，使他没有信心再编下去，只好什么也不说了。奕晨自然地站了起来，看着空气，平淡地说： 再见，田小姐。 说了再见，却没有立刻走，再次深深看了一眼浴室的门，似乎只是为了毫不掩饰地表明他已经猜到了橙子的秘密，这才淡定地走了出去，没有再看他一眼。橙子看着他把门轻轻带上，身影消失在门口，隐隐觉得与他的距离越来越远，远到没有可能走近。他默默地站了一会儿，心中的一点疼痛越来越明显，渐撕成裂口。身后浴室响了一声，他回过头去， 看到穿了他粉红睡袍的龙三，他神色阴郁，朝着门口的方向望了一眼。 那只乌龟是他送你的？ 龙三问道，语气非常冷淡。 哦， 橙子说完顿了一顿，又加了一句， 是易主管初到公司的时候送的见面礼。 说完又觉得怪怪的，自己为什么要解释呢？龙三却径直走到玻璃缸旁边，冷冷地俯视着小壳。小壳似乎被他强大的气场给吓到，嗖的一声把脑袋和四脚缩到了壳里。龙三伸手掂着小壳拿到眼前，锋利的目光扫向虽是缩在壳里仍睁着一双惊恐的黑眼珠的小壳。橙子警惕地说， 哎，你干嘛？哎呀，你把它放下。 龙三却不理，捏着小壳径直走向卫生间。橙子大惊， 你要干嘛呀？把它还给我。 跳到龙三身边，一蹦一蹦的想要把小壳夺下来。龙三的手臂稍微举了一举，自己的小短手完全够不到啊。橙子第一次恨自己长得不够高。两人纠缠着进了洗手间，李走到马桶边上，手一松，小壳扑通一声跌进了马桶里，惊慌地伸出小腿滑了两下水。橙子一声惊呼，却见李已经迅速地伸手按下了冲水按钮。橙子眼睁睁地看着小壳绝望地随着漩涡转了两圈就消失不见了。橙子呆在当地，不相信地对着空荡荡的马桶看了半天，良久举起颤抖的手指指着一脸如释重负的梨的鼻子， 你 现在他回归大海了。龙三抚了抚手掌轻松地说。橙子脸色发白，恨恨地盯着他，举起手指着他鼻子颤抖着声音， 你居然这么小气，连个小动物都容不下，我绝不原谅你。 说完扭头跑了出去。小壳啊小壳，他会被冲到哪里去呢？奔到楼下，天色已经黑透了。橙子四处张望了一下，看到一个应井口黑洞洞的开着，工人施工之后没有把盖子放回去。他跑了过去，俯身朝里面看了看，一股恶臭扑面而来。橙子努力地把脑袋往里面伸了伸。 小壳，小壳，你在哪儿？ 他的喊声空荡荡地传进去，却换来一阵稀稀嗦嗦的诡异爬行声，好像是惊动了什么恶心的东西。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惊呼。 哎，别跳啊。 他一抬头，猛地撞上身后伸出来的一只手，脚一滑，扑通一声掉进应井里。仓皇之间抬头，看到梨子惊吓到苍白的脸。 我是龙王三太子，你买了我，要对我负责的。所以，订阅转发一下吧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